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01章。只可惜封闭没有完全成型，鬼父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声，一股灵魂之力狠狠地打在张小猴所在的位置，强行把张小猴的心神给压制住了，让他根本就无法控制风的力量。这种古怪的灵魂冲击并不是单体的，它会像闪电链一样往最近的目标传递过去。于是同样想要施展魔法的赵满岩和南玉全被这个力量给撞击了，心念无法集中，更别说是描画什么星图了。 心灵之墙。 就在这时候，心下的声音扬了起来，一头柔顺的发丝无风自舞。他闭上了眼，把纤细的双臂打开了，一道无形的心灵之墙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在众人的面前。鬼父施展的灵魂冲击撞在了心灵之墙上之后，顷刻间消散了。同一时间，张小猴的风系魔法又马上恢复了控制，天罗封闭正在缩紧着，其他人的星图也不再受到阻碍，正在快速的描画。 好样的，星下！ 张小猴跟赵满岩同时叫了起来，莫凡也转过头，发现脸色苍白的星下已经睁开了眼睛，脸颊上挂着一个浅浅的笑颜。 他的心灵系干扰，我来应付。 星下说道。莫凡重重点点头，对付鬼父这种心灵和诅咒兼修的法师，如果没有足够的心念保护，根本就别想施展出一个有效的魔法来。 他要分心在鬼情人身上，又要摄魂控心那八名高阶法师，心灵之力和诅咒之力都很难再施展了。我们联手的话，也能够对付他。 鬼父气恼至极，实力强横的火焰魔女已经被他设计杀死了，赵玉林跟史贵同样无法挣脱半分。原本以为其他虾兵蟹将会就此逃散，谁知道他们竟然联起手来对付自己。 就凭你们？就凭你们？ 鬼父尖声地大叫着，用力过猛的他甚至把脸上的白布都绷得断裂开了，白布散落着，露出鬼父那张面目全非的脸庞，其烧焦的五官此刻狰狞地扭在了一起，完全是一头鬼怪的面孔。不过无论如何的丑陋恶心或是凄惨，他这副模样都令人无法升起一点点的同情，因为他这具恶心作呕的躯壳下还有一颗病态的扭曲的心，腐烂恶臭，蛆虫不食。 他的第三系是土系，大家小心他的眼睛。 南玉立刻出声提醒众人，鬼父当年在敦煌一带也是骇人听闻的凶犯，不知多少法师惨遭毒手，南玉最钦佩的教官就是被鬼父所杀的，所以他早就研究过鬼父的能力了。鬼父已经心神分成双念了，一方面用诅咒能力控制住赵玉林，另一方面又要以心灵系操控那些法师对付着史贵，现在他能够施展的力量也只有土系的魔法了。土系中的毁灭魔法并不多，初阶为地波，中阶为炎障，一个位移，一个防御，唯有高阶的石化之瞳是相当可怕的杀人魔法。现在还拥有战斗力的就只剩下他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中阶法师了，石化之力对他们来说是极其致命的，一旦被凝固成雕塑，那性命就彻底难保了。果然不出南玉所料，鬼父跳到了一片烈火燃烧的废墟上面，褐色的星座呈现一个立体的光影，四面环绕在了鬼父的周围。当整个褐色星座每个星字、星轨和星图光辉剧烈绽放之时，鬼父的那双眼睛都已经化为了最可怕的美杜莎之瞳。美杜莎之瞳，与之凝视的人将会化成雕像，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鬼父的石化之瞳则呈现出一个放射的扇状，可以看到一层灰白色的阴影以极快的速度笼罩了过来，无论是地面上那些木质的废墟，还是水池当中喷洒出的水，这可怕的灰白色阴影掠过之后竟然都变成石头，连水滴都会凝结成石的。 石化之力快速地蔓延了过来，正是要将莫凡、心下和赵满岩三个人都变成死物雕像，灰白色的阴影魔杖离他们只不过百米了。 到我身后来。 赵满岩立刻站到了莫凡和心下的面前，金色的光芒肆意地绽放着，赵满岩灵巧娴熟地操控着光芒，在自己面前组成了一道光釉画壁，金色的壁墙竖立在他们面前，石化的阴影触碰到之后，整个绚丽夺目的透明光墙出现了一阵剧烈的晃动，光辉骤然暗淡了。石化之力延伸过来的速度虽然有所减缓，可是这光釉画壁阻挡不下这高阶魔法，已经要彻底的消失了。赵满岩也知道一个光釉画壁很难起到效果，当下再换出自己宝贵的盾魔具，光壁刚刚消失，盾魔具马上竖立了起来，扇形的石化之力已经把他们周围的火焰都给扑灭了，将遍地狼藉的物体粉刷成了灰白色，唯独他们这片区域还在苦苦地撑着。明离盾！莫凡见赵满岩强撑着，更是急忙把自己的盾魔具也换了出来，双盾出现，稍稍阻止了石化力量的渗透，可是这两个价格不菲的盾牌却也变成了两块硬邦邦的石头，只要受到外力一撞就会粉碎的。 水域循环， 赵满岩再次施展了水系防御技能，阻拦溢过来的石化魔爪，他的额头上布满了黄豆大的汗珠，可见强撑的有多么辛苦。 岩杖， 张角侯见他们三人的情况依旧很危机，更是一起来施展防御。 冰锁， 冰锁。 同一时间，一男一女的声音从另外一处响起了，就看到七八条粗如人手腕的冰霜锁链铿锵的作响，朝着这三个人飞了过来，冰锁在他们操控下化作了一层又一层锁链网，保护住了他们。 你们， 赵满岩一看到冰锁加身，一脸欣喜地把目光转向穆修与穆廷乐两个人。穆修为人自负桀骜，跟赵满岩属于那种相互看着不顺眼的世家子弟，即便如此，鬼父的行为令人发指，他们穆家兄妹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就你们几个哪里对付得了一个高阶法师，但加上我们两个就另说了。 穆修冷哼了一声道， 不装会死啊，你们冰系对他言系比较克制，快动手。 赵满岩骂道，炎系防御可以阻挡得了绝大多数的毁灭魔法，包括霸道强横的雷系，但是炎系厚实的防御对无孔不入的冰寒之力却起不到很好的作用，冰霜可以连同岩石一块的冻住。穆家兄妹同时施展了冰幔，这两人都是拥有灵种的法师，当冰霜从天而降，地面和废墟上发出了咯吱咯吱的结冰之声的时候，鬼父所施展的石化之力的威力明显是减弱了几分。鬼父看到连穆家的两个小鬼都跳出来跟自己作对，那张被烧焦成疤的脸更是抖动起来了。 正好我蘸着你们的血来吃火劫果实。 鬼父声音尖细而刺耳，再加上他本身又是精通心灵系魔法的人，这种叫声更像是真正的厉鬼在大家的耳边尖叫。听到这种叫声，大家赶紧捂住了耳朵。可是这厉鬼尖叫并不是真正的阴系力量，而是来自于心灵的怪咒，即便是聋子都无法把这种魔咒挥去。 是恐惧，大家稍安勿躁。 心下意识到鬼父又施展心灵之术来袭击大家，立刻提醒着众人，没有了石化之力的威胁，心下纤柔的腰肢旁有一道轻灵的星鬼轨迹，如星之绸带一样缓缓地萦绕而上。当七颗星子完整的在衔接一起的时候，他的心灵系魔法也快速地完成了。 零一安抚， 心灵系初阶魔法零一，带有安抚效果的灵魂涟漪在大家躁动不安的心中慢慢地荡漾开了。在大家的心神当中，有几只狰狞的鬼怪在嘶吼咆哮，搅得人根本无法集中精神去念出魔法来。可是安抚的灵魂涟漪柔和地抚过， 更好像带着神圣之力的梵音，净化了心神当中所有的妖魔鬼怪，包括那莫名的恐惧感。 坏我大事，臭丫头！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02章，鬼父看自己的心灵系魔法再一次被心下给化解掉了，恼羞成怒地叫道，眼睛里面都是怨毒之意。他之所以不把这里的所有中阶法师放在眼里，正是因为他的心灵系魔法可以让他们一个技能都无法施展。谁知道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孩竟然屡次破解掉自己的心灵袭击，倘若能够直接用摄魂控心的话，这修为比自己低了一大级别的心灵系法师不足为惧，偏偏他现在还在操控着那几名法阵人，根本无暇再施展出高阶魔法来摄魂控心。初阶和中阶的心灵系魔法恐怕都要被这个该死的臭丫头给化解掉了。 治愈精灵， 鬼父还在想法处理掉心下的时候，心下却再描画出一个星图，乳白色与浅绿色交织的柔和光辉当中，竟然诞生了一只浑身光彩斑斓的精灵蝴蝶。泛着光芒的精灵蝴蝶缓缓地朝着火焰魔女所在的地方飘过去。这个特殊的小生灵追寻伤口就像是追寻花粉一样，很快飘落到了火焰魔女那被刺穿了心脏的伤口处。 再坚持一会儿， 心下知道自己的治愈精灵做不到起死回生的效果，但是可以让火焰魔女生命流失的速度慢一点。火焰魔女半悬浮在那里，身体有些僵硬，燃烧着的脸庞似乎露出了一个凄美的笑容，对心下表示感谢。 治愈精灵， 心下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刚完成了一个治愈系的星图之后，竟然又描画出了第二个中心魔法来。乳白色与浅绿色的光芒交织在纤纤玉手上，随着他轻轻这么一捧，治愈精灵又翩翩地飞向了正在苦战的史贵。史贵之前跟火焰魔女战斗的时候受伤了，身上带着那些药剂不是很管用，现在又面对自己的几位得力部下，不敢下杀手的他早已经疲惫不堪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那个心灵系女孩竟然还是一位治愈系的法师。从他能够连续幻化出两只治愈精灵来看，他主修的是治愈系。这治愈精灵可是为史贵解了燃眉之急，他身上的烧伤隐隐作痛，让他好几次都出现了魔法断裂的迹象。操作冰锁随心所动时，更因为伤势而时常失误。有治愈精灵给自己疗伤化解疼痛，他收拾这几个被控制了心智的同伴就会轻松很多的。 臭丫头，我就应该给你下一个死咒，让你这辈子都醒不过来。 鬼父狂躁地嘶吼了起来。心下的这两个治愈精灵，一个是帮火焰魔女吊住性命，一个却是缓解了史贵那边的压力。无论是火焰魔女还是史贵，都对鬼父的威胁很大。他精心策划了这一切，将所有的隐患都收拾得一干二净，正要清理剩下的虾兵蟹将，谁知道被这样一个连路都不会走的女孩给绊住了脚。鬼父气得不行了，面对张小猴、南玉、穆家兄妹、莫凡这五个人的魔法轰炸，他也不得不暂避锋芒。可是他们毕竟人多呀，风盘、猎拳、冰锁、霹雳以及冰幔、雷印、火姿、魔藤，这些不同属性的力量是源源不断，即便是他的土系防御也很难将这些都拥有灵种的中阶法师的毁灭魔法都给阻挡下来。鬼父并没有魂种，所以他的炎障防御其实强不到哪儿去。连续几波的中阶魔法砸落下来之后，鬼父不得不唤起了自己的盾魔具来。闪躲与防御之际，鬼父特意扫了一眼被恶鬼掐得快要断气的赵玉林。本来还想直接要赵玉林的性命呢， 现在来看，不解放自己的诅咒系魔法，是很难把这里的人都给清理掉的。 邪诛之井， 鬼父放了赵玉林一条狗命，把那黑须须的恶鬼给收了起来。他的手掌心上出现了一道道暗红色的丝线，跟蜘蛛丝一样的细长。手一扬，莫凡头顶上突然闪烁起了妖异的暗红色，莫名呈现黑色的空洞当中竟然爬出了一只鬼魂一样的蜘蛛怪物。这蜘蛛怪物就在离莫凡脑袋不到十米的地方，其锋利而又心长的爪子正豁然张开，将莫凡整个人都给罩进去了。那蜘蛛爪与鬼父的手做着同步的动作，随着鬼父猛地往后一扯，霎时间红色的诅咒蛛丝如钢线一样密密麻麻地出现在莫凡的身上了，将莫凡全身和灵魂都一起勒住了。夺命之丝是可以吸取人的生命的，魂被夺，命被取，用不了多久，莫凡的下场就会和至今沉睡不醒的王小军一样的。莫凡心中骇然了，不知这鬼父何时布置了诛线在自己周围。诅咒系的终结魔法邪诛之井是一种陷阱魔法，它不是毫无征兆的就把人给勒住，而是要提前布置，等待着法师自己落入到陷阱当中。莫凡根本没看到这个鬼父何时布置的这个死亡陷阱，心中为之一寒，这个鬼父的诅咒能力和运用恐怕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以自己的道行根本就察觉不了。 莫凡哥哥别慌， 心下的声音很快传来了。莫凡知道邪诛之井有多可怕，感觉到自己灵魂之命被抽取，他当然在想尽办法挣脱，但一听到心下的声音，莫凡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度紧张了。心灵系魔法是可以破解诅咒之力的，只要心下在自己的灵魂当中设置一道心灵之墙，那邪恶蜘蛛怎么缠丝也没有一点用处，自己的生命跟灵魂都不会被夺走的。心下再一次描画起了星图，可是鬼父这个时候脸上已经露出了奸计得逞的鬼笑。 摄魂控心， 鬼父眼中突然间阴光大盛，可怕的操控人心智的意念种子一下子埋到莫凡双眼当中了，并且强行地操纵着莫凡的心神。莫凡只感觉身体一阵莫名的抽搐，耳朵里面有一个魔音在告诉自己鬼父就在自己身边。莫凡一扭头，赫然发现鬼父不知何时站到身旁了，他正在描画着什么害人的星图。 小心啊，他摄魂控心转移了目标。 被逼到远处的石柜突然朝这边大喊了一声，正在专注描画星图的心下哪里会想到鬼父去给莫凡设陷阱呢？其实真正要对付的人就是自己了。他现在描画的是心灵之墙，目的是为了阻挡邪诛侵略莫凡的灵魂，可鬼父凭借着自己超强的心灵系描画速度强行操纵被邪诛控制住的莫凡的心智，然后借莫凡之手杀死对他威胁极大的心下。心下的心灵之墙可以阻挡诅咒魔法和心灵冲击，但阻挡不了莫凡的火系魔法和雷系毁灭，所以无论是他终止魔法还是继续施展心灵之墙，都会死于非命的。 心下小心， 赵满岩和张小侯都惊呼了起来，他们几个人都没想到鬼父会利用莫凡来对心下动手，等反应过来要给心下施展防御技能却来不及了。莫凡的初阶魔法火姿施展的速度太快了，几乎右手一翻便有一团火焰在掌心燃起着。莫凡的初阶魔法威力惊人，这种距离轰在心下身上，毫无防备的心下哪里承受得了呢？鬼父的歹毒令众人阵阵发寒了，众人的目光朝着莫凡那儿看去，发现莫凡双眼通红，完全是一副被迷惑了心智的样子。事实上，莫凡眼中所看到的心下已经变成鬼父的模样了，他在发出尖锐无比的笑声。莫凡的双手在颤抖着，或许身体的本能就能够阻止他做这件事情。千钧一发之际，离得莫凡最近的火焰魔女突然间发出了一声啼叫，心下的治愈精灵起作用了，火焰魔女在垂死之间恢复了一些气力， 他身体幻化成了一团火焰，竟然笔直地朝着莫凡的身体撞过去了。莫凡手抬在半空中，诡异地僵持住了，他的瞳孔颜色在不断地变化，像是在和鬼父操控和抗争。鬼父见到火焰魔女撞向莫凡，更是恼怒至极。 死死死，快给我去死！ 鬼父嘶吼道，换作平常的话，他绝对可以瞬间操控住一位中阶的法师的心智，然后令他毫不犹豫地将魔法抛向他的亲人。可不知为什么，这小子的心神竟然比普通中阶法师顽强很多，竟然让他挣扎了几秒钟时间。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03章。鬼父并不知道莫凡脖子上戴着一条凝神项链，这为他稍稍抵挡了鬼父的摄魂控心的力量。事实上，凝神项链并不足以完全阻拦一个心灵系高阶法师的操控。莫凡自身是四系，使得他的精神意志要比普通的中阶法师强出了一倍还要多。凝神项链，四系意念，莫凡算是这群人当中最难被控制心神的人了。毕竟，他不像那几个法阵法师那样处在心力交瘁的状态。鬼父算计着如何解决掉碍事的心下，却没有算到莫凡特殊的四系和凝神项链，而等到他再一次强加威力要夺取莫凡所有心智的时候，火焰魔女已经撞到了莫凡的身体当中。火焰魔女这么一撞，并没有让莫凡飞出去，反倒是像一个原本就属于莫凡的影分身融入进去了。依附，火焰魔女能够追逐万里，正是通过这依附的能力。他奋力地依附在莫凡的身上，正要以自己强大的心魂跟鬼父的心念控制抗衡。鬼父敢操控那些憔悴的法师，敢强控中阶的莫凡，但却不敢去控制火焰魔女。火焰魔女极强的心魂可以反射出一股让鬼父心神俱碎的力量。火焰魔女依附在莫凡身上，本身就是主修火系的莫凡身体一下子剧烈地燃烧了起来，之前渐渐沉寂下去的火海在这一刻旺盛的燃烧，烧得周围一片通红通红的，火焰气息肆意地扑打着，如有狂龙在这片区域飞舞似的。莫凡瞳孔当中都有火焰往外燃烧着，无意识地往前踏出一步，前方便有烈焰柱喷涌而起，四处的火焰簇拥着一位君王降临一般，那气势磅礴的让鬼父退避三舍。 你们这群都该死的东西，我一定会挨个挨个将你们杀个干净。 鬼父一看情形不妙，顿时放出了最恶毒的话语来。火焰魔女依附莫凡，莫凡火焰之力大幅度增长了。鬼父当真狡猾至极，知道自己处处受限制，无论是已经解放了的史贵，还是烈焰旺盛的莫凡，他都再难以对付了，所以转身要逃跑。火劫果实在他的手上，吃了火劫果实再回来找这帮人算账也不迟，不需要着急这一时。 他要逃了！ 张小猴大叫了起来。鬼父逃跑本领也不差，也不知施展了什么魔具，配合上地波，速度竟然快得出奇。 哼，人见自有天收。 众人皆惊之时，一个萌萌的小萝莉心高气傲的声音传了出来，一道光之线条交织而成的大网毫无征兆地落了下来，竟然不偏不斜地落在了鬼父逃跑的地方。光之网简直像是在那里等待多时一样，鬼父一转身逃跑，光交织的网就照在他身上，毫无准备的鬼父撞在这光网上，顿时连滚带爬的。赵满言看愣了，这尼玛不是用来捕获吸血鬼聂东那个光之网吗？他可是拥有很强的灼烧效果的，一碰到光之网的人会像被铁烙印烙一样的皮开肉绽的。 鬼父的惨叫声很快就传了出来。鬼父是被天劫火焰烧过的，所以他这辈子最害怕烫的东西。光之网在他身上灼烧着，本来就溃烂成疤的他再一次被烧烂，真可谓是痛不欲生了。 你我会杀了你。 鬼父见光之网另一头是一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小萝莉，整个人都快疯掉了。他忽略了莫凡等人的战斗力跟决心，已经算是失策了。谁能想到这么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竟然有胆子给自己设陷阱。他鬼父这辈子生来都是给别人下套，死在他手上的军统级人物和高阶法师都不计其数了，而此刻他竟然被这样一个小丫头给套在光网的陷阱当中，这是何等的屈辱呢？鬼父落网，众人都看傻了。整个战斗过程大家绷紧了神经，生怕被鬼父可怕的能力给控制住，而之前一直跟在他们身边的玲玲跑到哪儿谁都没有留意。玲玲自保能力比在场的任何人都要强，万万没想到玲玲是一直藏在暗中的。就在鬼父要逃跑的时候，他像神一样现身了，死死地把鬼父给网住了。 愣着做什么？杀了他呀！ 玲玲冲着莫凡喊道。玲玲是一个拥有着超前意识的天才萝莉，她知道鬼父拥有操控人心的能力和诅咒灵魂的可怕手段，所以根本没有像之前抓吸血鬼那样牢牢抓住光之网。反正阻碍了鬼父潜逃，她立刻撒手就跑。娇小玲珑的身子不知穿上了什么特殊的模具，跑起来特别的快。鬼父一身的怨毒和委屈，刚要拿着不知死活的小萝莉开刀，一凝神儿，眼前哪里还有什么小萝莉呢？哈哈，要再去找这只让他恶名尽毁的小萝莉是不可能了，因为磅礴如海啸席卷过来的火焰正在迅速地逼近着他。莫凡不能够像火焰魔女那样悬浮着，可是他却可以踏着火浪前行。站在熊熊的火浪顶端，魔王一样的莫凡浑身燃得剧烈无比。无论是莫凡自身的怒，还是火焰魔女内心的恨，此刻早已经化为了一柄翻滚到天际的火焰战斧，巨大的都要把天空给劈开了，气势可谓是惊天动地的。火焰战斧猛然间落下，空气都烧了起来。 谁都不会死的，唯有你这个蛇蝎。 莫凡感觉情绪与火焰魔女融为一体了，怒火彻底的狂叫了出来，而火焰战斧更是一个死刑的刀闸，狠狠地朝着鬼父火斩而去，送这个最歹毒之人下了十八层地狱。烈焰凝聚到极致的时候，便可以锋利如斧了。火斧劈落下来，在鬼父尖锐的惨叫声当中斩在了他身上，竟然是将鬼父丑陋至极的身躯给活活的斩成了两段。两段之后的鬼父没死透，烈焰从身体的切口分别从腰部到头颅，然后腰部到腿部铺卷而去，烧得他痛不欲生的。鬼父在狂叫着，他最害怕火烧了，这种死法对他来说是极为残忍的，可任凭他尖叫都没有人会有一点点同情的。他所承受的这一点点死亡痛苦，怎么能够及江凤和陈颖这对母女所承受那份痛彻心扉呢？在往常，小泥鳅坠会将周围死亡的生命灵魂给吸走，然后凝练成为精魄，可是今天那具被劈开被烧的尸体魂魄飞扬而起的时候，小泥鳅坠根本就不为所动。这样肮脏至极的灵魂，小泥鳅坠都厌恶至极，最好就任它消散在这天地间才好。呼呼的火声，火焰还在燃烧着，火光印着这整个一片废墟的偌大庄园，除了狼藉还是狼藉。火焰魔女缓缓地从莫凡的身体当中脱离出来，莫凡并没感到任何的异样，转过头去却隐约看到了火焰魔女那张憔悴至极的脸庞。在平顶山的时候，她就遭受到了一次重创，不远万里追击又经历这样一场恶战，恐怕她也是在透支着自己的生命。现在鬼父终于杀死了，她的生命也快到尽头了。莫凡搜寻了鬼父的尸体，很快从空间手环当中找到了火结果实。 快救他！ 玲玲赶紧说道。莫凡把果实递到火焰魔女面前， 火焰魔女缓缓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这守护的火焰果实。你赶快把它吃掉吧。莫凡对火焰魔女说道，这火劫果实是唯一可以救命的东西，现在鬼父已经死了，只要火焰魔女吃下这果实，一切就算是挽回了。可是火焰魔女却摇摇头，她捧着火劫果实，用目光凝视着他，带着那份慈爱跟柔和。这是大家很费解的，这火劫果实无论再宝贵，那也没有生命来的珍贵啊。火焰魔女难道宁愿自己死去也不愿吃下它吗？莫凡万分不解地看着火焰魔女，火焰魔女却依旧是捧着果实，像是在等待着什么。莫凡刚要说话，火焰魔女却像是将自己毕生的心力化作唇边那口清气一样，柔柔地往火劫果实上吹去了。清气掠过，连莫凡都可以感觉到这里面蕴藏着火焰魔女最后的生命之力。莫凡看呆了，都忘记去阻止了。这个火焰魔女是疯了吗？她不吃下火劫果实为自己续命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把自己身体最后一丝生命之能都给吐出来呢？一个果实而已，下一次天劫火焰到来，她还会出现呢。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04章。 啊，你在干什么？ 莫凡质问道。火焰魔女没有回答，她只是轻轻地捧着火劫果实。忽然火劫果实坚硬无比的外壳裂开了，其中一小块更是微微弹了起来，落在了地面上。壳内一个小小迷你的手臂伸了出来，里面的家伙显然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手臂不停地乱抓着，想要将阻挡它的外壳都给拍碎。这小手臂顶多是莫凡的手指粗细，但却是火焰形态，微弱如烛火，感觉呼吸稍微重一点都可以把它给吹灭似的。 啊，这是…… 莫凡满脸惊愕地看着碎裂开的火劫果实。火劫果实当中的小家伙已经冲破了这层保护，跟绝大多数小生命诞生便哭闹与虚弱不同，这由淡淡的小火焰构成的整个玲珑鹰区的特殊生命显得精力特别旺盛。它破壳而出之后，像只小松鼠一样拾起了火劫果实的碎片就开始啃了起来，小胳膊小腿还有一个滚圆滚圆的小身子，精致迷你的像个瓷娃娃似的，发出的声音更是像一只喂了奶的小猫咪。 它是岩鸡。 就在这时候，心下的声音缓缓地传了过来。莫凡瞪大了双眼，有些难以置信了，自己千辛万苦寻找的岩鸡竟然就躲藏在火劫果实当中。不对呀，火劫果实就是岩鸡，岩鸡这特殊的生命是从火劫果实当中诞生出来的。这时候莫凡才猛然间想起来，陈颖说过天劫火焰过后就要立刻去寻找火劫果实，否则火劫果实就会消失的。很显然火劫果实不是消失，而是脱离了胚胎的形体的他们长成了一个真正的生命，这生命就是岩鸡。原来火焰魔女一直守护的并不是珍贵的宝物，而是生命的延续，是一个咕咕坠地的孩子。 天劫火焰相隔很多个年份才会出现一次，星宇巨树也只会在天劫火焰出现的时候孕育出一个果实生命，也就是岩鸡的胎形。江凤他当年受到了一位老岩鸡的恩惠，用一个还未出生的岩鸡，也就是火劫果实救了他。他的灵魂没有消亡，是因为另一个生命的牺牲。于是自那之后，他就留在了平顶山，留在了星宇巨树那里，一直守护着天劫火焰之后所诞生的小生命。小生命太脆弱了，又蕴藏着令无数妖魔人类垂涎的庞大能量，若是没有守护者，很轻易就会被夺走。 而炎姬这种特殊的生命也将就此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心夏把他所知道的东西都说了出来，万里追击，火焰魔女为的正是炎姬的传承。炎姬在这片茫茫的大荒漠的一块火焰盆地的星羽巨树上诞生，世界之大，万物蓬勃，唯有他们稍稍违背着自然孕育法则，用特殊的传承方式这样降临到了世上的他们，也是最纯净的仙灵，是大自然的宠儿。小炎姬活蹦乱跳着，他眼睛里看到的遍地废墟都是他欢快的乐场，殊不知这里充斥着毁灭、死亡和阴谋。莫凡总觉得自己是个没心没肺的人，见多了生死之后，不会那么轻易被周围发生的事情触动自己顽固的内心。可是看到火焰魔女身上的火焰慢慢暗淡下去，看到一个活泼喜人的小生灵在自己旁边蹦跶着，一时间竟然哽咽许久，说不出话了。小炎姬并不知道旁边走到生命尽头的火焰魔女是她的母亲，只是在那里眨着大眼睛，疑惑不解地发出小猫般疑惑的喃音。她并不知道自己诞生的有多么来之不易，火焰魔女的生命已经流尽了。莫凡相信她在看到小炎姬这么健康诞生的那一刻，眼中有的只是欣慰，绝不会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而要后悔恐怕也是自己没能够再多撑一会儿，没能够多看这个小家伙一眼。 姨妹， 小炎姬轻轻地叫唤着，她拥有浮空的能力，有些玩累了的她飘到了莫凡的怀里。莫凡有些诧异，这小家伙好像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围着自己转，难不成把自己当成父亲了吗？ 他附魂在你身上的时候，将一缕火魂印记留在了你的灵魂里，小炎姬会像依赖父母一样依偎着你。莫凡哥哥，江凤希望你能够照顾好小炎姬。 心夏告诉莫凡。莫凡看了一眼趴在自己身上的小火焰瓷娃娃，又看了一眼消散了的火焰魔女。他确实很希望找到一只小炎姬作为自己的契约兽，只是他绝对没想到会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如此沉甸甸的一个委托，让莫凡不由得深呼吸了起来。 假如他残魄还在的话，帮我告诉他，火劫出现的那一天，我会带着小炎姬在星羽巨树下替他守护下去的。 莫凡跟心夏说道。心夏摇摇头，对莫凡说道， 这是最后一次天劫火焰了，也是最后一只炎姬。 啊？为什么？ 莫凡一脸错愕地说道。心夏没法回答，因为他只是从火焰魔女零碎的记忆当中知道的，天劫火焰不会再出现了，星羽巨树上也不会再出现火劫果实。眼前的这个小生灵是炎姬的最后传承，一旦他死亡，这世上就不会再有炎姬了。 啊、哦，好吧，我会照看好这个小家伙的。 莫凡认真地点点头，原本认为炎姬无望，谁知最后还是获得了炎姬。事实上猎人那边所获得有关炎姬的信息都是捕风捉影的，带着几分虚假和自行揣测的。这些年来他们所看到的炎姬其实是火焰魔女江凤，真正的炎姬现在正趴在自己怀里面，轻得像只小猫一样，模样却玲珑得像个瓷娃娃，周身跟本体的火焰微弱无比，没有什么温度。收拾了一下心情，莫凡念起了召唤系的星图。到达中阶召唤系法师这么长时间了，莫凡至今都没有使用过召唤系的中阶魔法，描画起来缓慢不说，还失败了好几次。不过这并没有多大影响，慢吞吞地完成了召唤系的契约之图之后，莫凡将契约印记烙在了熟睡的小炎姬的身上。小炎姬对莫凡的这股力量一点也不排斥，翻了个身欣然接受之后又腻腻地睡去了，一副不到吃饭点别叫本宝宝起床的懒惰娇憨的样子。 哎，话说这小炎姬要是吃奶的话，那可怎么办？ 赵满言凑了过来，一脸羡艳地说道。 莫凡眉毛一横，为了不吵到小妍姬，用嘴型送他一个字：滚。 他应该是吃灵种碎片的，而且一定得是火系的。 蓝玉走了上来，用很肯定的语气说道：啊，啥？莫凡顿时整个人都傻了。吃灵种碎片？灵种碎片这玩意儿得多贵啊，这小妍姬还不如吃奶呢。一个奶娘保姆才多少钱一个月？再省点，自己还有心下唐月木奴娇众多有料的美女在，保证管饱啊。 凡哥，你手上的钱够给人家买足够的奶粉吗？ 张小猴弱弱地问了一句。莫凡这脸都黑了大半了，看着小妍姬几分钟把整个火结果实碎片吃了个干净的架势，天知道他一天得吃多少灵种碎片，养大之前自己得烧掉多少人民币啊。 还好我们在卓渊北角弄了点存货， 估计也不够。我听说妍姬还有吃灵种的，灵种碎片不带劲。 对对对，据说吃灵种妍姬成长之后所凝结的火种级别更高。莫凡，你一个穷鬼估计养不起人家。哎，要不送我养吧，啊，我赵家财大气粗。 莫凡再送了赵满言一个刷屏效果的滚字。妍姬血统极高，培育的好，实力肯定会逆天的。莫凡砸锅卖铁也得把小妍姬给养大了。现在日子过得苦一些没关系，自有牛气冲天的时候。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05章。 哎呀，我要滚回军区去了，不然要面临开除的悲剧。 张小猴说道。猴子，也不能让你空手而归，这个灵种。 凡哥，你被荣江冲走后，我找到了一颗岩晶之钻，能卖不少钱嘞。你那个灵种留着喂小岩鸡吧。 莫凡眉毛一横，这个混蛋张小猴啊，自己被荣江冲走了，哎，这家伙还有心思抠什么岩晶之钻。 我就要这个了。 赵满言拿走了鬼父空间手环内的存款，不算特别多，但也是一笔收入。心下也得到了鬼父传带的一件心灵系的魔器，价值不菲。虽然他们的所得都没有莫凡丰厚，但都是实打实的钱和装备，不像莫凡还得继续投钱进去，本身自己就是个烧钱的货了，结果又养了一只吃火种和火种碎片的小岩鸡，看来啊，必须得多接些悬赏活干了，否则真是难以养家糊口了。 小镇城山遭受到了陨石碎片的袭击，卷起了大火，赵玉林董事长家园损失惨重。七陨石附带神秘的火焰之力，让千辆汽车发动机失灵。乐火小镇因陨石而起火，人员撤离及时，并无太大人员伤亡，不幸中的万幸。 即便乐火小镇有些偏远，无孔不入的记者们还是能够把整件事给报道出来。哇，这个赵玉林倒是有几分腕力啊，把将消息给控制着意外。不过这次事件之后，他也算是大彻大悟了吧。莫凡关掉电视之后，对公开出来的消息还算是能够接受，心下点点头。火焰魔女江凤本就是为了守护炎姬的传承，现在炎姬安然降世，她的使命也算是完成了。 莫凡哥哥，我得回学校了，出来这么长时间要挨老师骂了。 心下说道。好，我送你回学校吧。往返杭州和上海也不过是半天的事情，莫凡把心下送回了学校，自己也滚回了明珠学府去了。张小猴、南玉各自回军区了，尤其是张小猴走得很匆忙，好像是他所驻扎的军区那边出了棘手的事情似的。莫凡还想留张小猴在上海潇洒几天呢，那既然他有事儿，自然随他去了。 所有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之后，莫凡急匆匆的去找霍陀。算算这时间，楷模具也该做好了。莫凡还等着穿上这件神装去冲排行呢，自己的修为实在是太低了，再不提升，以后遇到更强的妖魔跟法师，根本就没法应付了。到了明珠塔，莫凡径直到了霍陀的店里，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取名字相当不要脸的李俊南在打瞌睡。 怎么又是你？对了，你那破蛇鳞明明没有蛇纹，到底好在哪里？ 李俊南一把揪住了莫凡。这个问题都他妈困扰他几十个昼昼夜夜了吗？莫凡翻起了白眼儿，不想跟这种智商感人的学徒来说话。我的货呢？莫凡问道。 是莫凡小朋友吗？得亏你给我的两颗血牙，我研究出了一种不错的东西，你要不要来看？咦，你肩膀上的小火焰是什么？ 霍陀半眯着眼睛，一脸贼样的走到莫凡的身边。我契约兽。莫凡有些无奈，一把抓住了在自己两个肩膀上蹦来蹦去的小岩鸡，用手指弹了弹这火丝娃娃的萌脑袋，教育道：我不是告诉你不要自己跑出来吗？烧到人还好，要是烧到花花草草，就是你的不对了。 心妹。 小岩鸡低着脑袋，委屈的快要哭了。莫凡也是服了，别人的契约兽都是异常听话的待在契约空间当中，只有召唤了才会出现。小岩鸡倒好啊，不知传承了什么奇怪的力量，竟然可以自给自如的穿梭在契约空间和正常的空间。莫凡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一定是岩鸡。 突然间，霍陀那双老眼睛精华大战，简直就是个色老头看到痴迷的小萝莉似的，都快扑上去了。 自重啊老头。 莫凡挡住了伸手要去抱的霍陀，一脸认真地说道。 我激动了，你这小子，你开个价，这烟机我买了，多少钱 你随便开。 霍陀脸上一片红，想当初给他血牙的时候都没见他是这副猪样。莫凡并不知道岩鸡对于锻造师来说简直就是神宠了，一般火系跟雷系的法师才能够成为锻造师，其中还兼修召唤系的锻造师是最为出色的，因为他们可以跟火系的召唤兽签订契约，让召唤兽一同协助自己来锻造魔具。不同的材质需要不同效果的火焰，多一种可靠的火焰属性，便可以融入更强的力量，锻造出更加精细的模具来。霍陀正是一个三火锻造师，因为他拥有三种不同的锻造烈焰。岩鸡这种生物一般都是自带两种火焰的，也就是说他霍陀要是拥有了一只岩鸡，将其培育起来，便是四火锻造师了，足以问鼎世界锻造师。问题是岩鸡这种生物可遇而不可求啊，大部分人都只是听闻，没见过真的，见过真的那也别想拿下实力强横的岩鸡，更别说是可以签订契约的岩鸡幼宠了。为了自己举世盛名，叫他霍陀这种吝啬鬼倾尽大半家产去换一只岩鸡，他也是愿意的。所以看到莫凡携带了一只小岩鸡之后，霍陀整个人都疯掉了，更不多说别的了，就让莫凡开价，以亿为单位，他霍陀眉头都不会皱的。 冷静点，冷静点，我开价十亿把你孙女卖给我，你卖吗？这小岩鸡不卖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莫凡推开了这个神经病糟老头。 莫凡小朋友，不，莫凡兄弟，你就卖给我吧，多少钱我都出的。 霍陀这老头真是没节操起来没人挡得住啊，就差点帮莫凡大腿哀求了。一旁的李俊南都看傻了，蛇鳞的问题他还没搞清楚，这会儿又多了个惊天疑问。一向不把任何珍宝放在眼中的师父，怎么对一团小火焰娃娃如此的痴迷呢？锻造大师的尊严何在呀？莫凡真是服了霍陀这老头了，匆匆地收起了小岩鸡。霍陀也拿莫凡没办法，莫凡摆明了就是不卖，多少钱都不卖。 为了讨好莫凡，霍陀老老实实地把玄蛇楷模去交给莫凡，本来还想敲诈一点加工费的他直接断了这个念头。 这样吧，他都和你签订契约了，估计卖也是件麻烦事，我收你为徒，你有研机一定可以成为自火锻造师，学费嘛便宜一点。 霍陀一脸正经地说道。再见。莫凡拿上楷模具转身就走了。神经病，谁要做他的徒弟呢？自己是立志成为法王的男人，对锻造一毛钱的兴趣都没有。锻造师一般是雷系法师和火系法师，莫凡雷火双修倒是一个成为锻造师的绝佳材料，但是锻造本身就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仅要从很早的时候就学习丰厚的锻造知识、材料知识和分解知识，更需要连灵种都选择得格外谨慎。莫凡不喜欢搞生活技能，研究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喜欢杀怪 PVP， 尽管成为锻造师可以剩下一大笔装备钱，甚至可以卖装备赚钱，可是那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莫凡修炼的时间都不够了，哪有心思去搞那些呢？当务之急还是赶紧把自己的四个系都修炼到中阶的巅峰状态，再慢慢的考虑如何冲击高阶的问题。返回到学校，莫凡获得了一天前往三部塔修炼的机会。这一天的时间对莫凡来说太短暂了，即便他强行冲到第三层空间，那高倍浓度的区域不过是巩固了自己的雷系修为而已，起不到突破的作用。于是莫凡也不废话，开始挑战火榜前二十的人。前二十的人每个月拥有三天前往三部塔修炼的机会，自己这段时间要么悬赏要么野外，实战方面是很强了，可修为比那些火榜靠前的人实在是差的有些多。他们毕竟每个月都会去一次三部塔，纵然几天时间也能够让他们受益匪浅。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